有人劈酒，有人品酒，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，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。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，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。作为一个调酒师，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，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。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，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。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，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、历史和知识。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《今朝有酒》。 今朝有酒，侯翠珊、梁锦祥，逢星期四晚九点半。 就系 食钱兽嚟嘅呢个。 钱兽，咁其实就有一系列啦。咁你呢个另外呢一支系咪每一支食个口唔同，定系入边都有？ 佢呢支系零舍唔同嘅，因为佢就写住咧评鉴会嘅出品酒。咁话得叫评鉴会，咁即系话佢对佢自己嗰、那个品质咧有翻咁上下自信，先至肯即系够胆攞出嚟俾人哋去试嘅。 有文革 2.0 就有林彪 2.0。 2021年9月15日，癫狗编辑室，梁锦祥。1971年9月13日，归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、指定接班人的林彪和他部分家人，包括妻子叶群、儿子林立果，在蒙古堕机身亡，死无全尸。林彪之死，中共一直是讳莫如深。50年后，有两本声称对这段重要历史事件有第一手资料的新书在香港出版。一本是王永胜《北京当总长1287日》，另外一本就是《风暴历程：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》。前者的作者是林彪部下王永胜的仔王正，后者就是历史学者余宇信的作品。关于这一段历史，除非读者对中共宫廷权力斗争有强烈兴趣，否则只会视作一般学术研究。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。以古非今，用死人压活人是中共内部常用的政治斗争方式之一。这两本书的出版，无论它的学术价值如何，最重要的就是带出有现实政治意义的讯息。这个讯息就是个人独裁永远无法解决权力转移的问题。五十年后回望，我们无需纠缠在历史细节，只是记得一个结论就得了。这个结论就是暴君统治下，暗杀和政变是必然发生的事情。对于毛泽东这个暴君的恐怖统治，林彪表面上辱骂吹捧，曲意逢迎，但心里面呢就恨之入骨。这一点他的仔林立果在政变宣言《五七一工程纪要》讲得很清楚，实际上亦都是一篇土毛核文。讲什么呢？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，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，借马列主义之皮，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。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、互相倾轧的绞肉机。红卫兵初期受骗受利用，已经发现充当炮灰，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。对于共产党的本质，我们不会有幻想，对于林彪更加无需翻案。如果他成功暗杀毛泽东，亦都只会是另外一个暴君。共产党人互相残杀、互相倾轧，我们是不会有丝毫怜悯，他们活该如此。五七一工程纪要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，在扭曲人性的极权统治中， 每个人都是口是心非，只有不断讲大话才能够久存性命。越是万岁不离口，越是想万岁早日驾崩。经过了半个世纪，这种情况没有改变。有文革 2.0 就一定有林彪 2.0。 独裁与民主哪一种制度优胜，只要看看权力转移这个问题就会一清二楚。美国总统遇刺不止一次，19世纪最著名的有林肯，上世纪就有金乃迪，两位都是优秀的政治家。如果在独裁国家，这样的人物身故早就人亡政息。但是民主制度的好处就是人死了，但是制度仍然在这里。无论美国出现过什么暗杀，都没有阻止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强国。美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转移根据宪法进行，不会按当权者的个人意志任意修改，更加不会有终身制。相反，毛泽东一死，中国差点就陷入内战。这场内战最终是避免了，仅仅因为当时没有枪杆子听命于四人帮。不过即使如此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就永远不能抹杀。当权者缺乏安全感，日日夜夜提心吊胆，怕被暗杀，怕出现政变，久而久之就患上心理的焦虑症，处处都是敌人，凡事都同国家安全扯上关系，实际上是担心自身的安全。中共对于自身的历史不会有客观描述，但至少不会好像林彪事件那样闪烁其词。半世纪前的机密文件至今仍未解封，原因除了是掩饰毛泽东的文革丑事之外，还是要避免有人效法，以防另一个林彪出现。多谢各位收睇、收听和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